他们的作业就讲咧，咁啊菩萨啊行菩萨道，咁啊点解一定啊就要度众生咧？咁其中咧就系有五种嘅意思。嗱，第一种就系为报因故啊，所以要度众生，因为一切众生啊都系我过去嘅父母。所以《梵网经》里面讲啊，佢话一切男子都是我父，佢一切女人都是我母啊，我生生无不从之受身，故六道众生不皆是我父母。咁啊，宇宙菩萨随从佛学，咁啊，知一切众生都系过去个父母啊，咁啊，随各人所作嘅业力不同。所以流转于呢个六道之中，有啲系为人就为天啊，有啲亦都为地狱饿鬼畜生。咁啊，在呢个六道之中，眼畜目对都系自己过去个父母。所以行菩萨道者啊，为报过去父母嘅心恩，所以一定要常常说法啊，嚟到化度众生。不令一切众生舍恶就善，去邪归正，以至究竟成无上菩提，究竟安乐。咁啊，直指啦系报呢个难报个父母恩，所以菩萨道就以度众生。咁啊，第二啦，众生就系为无上个福缘，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咁啊，有佛性者都可以作佛，所以一切众生啊都系未来之佛。咁啊，在呢个《般若经》里边讲，佢话应观一切众生都由如佛长，如父母长，如自身长啊，如儿女长。咁啊，一切众生中，咁啊应该就系以呢个恭敬心啊，同埋个慈悲心。如果化度众生，咁啊，若是话行者依诸众生啊，如果生呢个轻慢心咧，系唔对噶。所以观一切众生都系未来之佛。嗱，咁众生既然系未来之佛啦，咁啊，岂不是众生就系属于无上福田啦？跟住《维摩经》里边讲。佢话一份系供男性佛啊，佢话一份就系供养最下嘅乞人，咁啊如是供养啊个功德咧系平等嘅，所以观一切众生都系未来佛长，就说明菩萨要度众生啊，因为众生系属于无上福田。咁啊第三咧就系解呢个难解冤啊。嗱，咁啊，众生处于呢个生死之中，咁啊，因有我执啊，咁啊，但知有己，就不知有人，咁啊，种种手段挖害其身，就挖劫其产，咁啊，结下无量嘅冤孽啊！所以现今菩萨常随佛学，知得呢如是个道理啊，所以应该发愿要度众生。令众生人人得到出世解脱啊！咁以此咧解呢个难解之冤。咁啊，第四就系自烦恼惑故。嗱，咁啊，向来都系恼害众生。咁啊，现实反转来，我哋处处饶益众生啊，冇呢个恼害众生之心，以此咧嚟到对治畜生而来。恼害众生嗰种嘅烦恼，咁啊第五就系应本愿啊，嗱咁啊菩萨发大心，咁啊呢个四宏大愿之中，咁啊第一咧就系发愿众生无边誓愿道，咁啊如果众生冇乐，菩萨就以其乐啊，而众生有苦，咁啊菩萨就应拔其苦啊。要尽你所知的佛法，咁啊教令修行解脱，咁啊说明菩萨利益众生咧，系属于呢个本分事。 咁啊，菩萨既然系自利利他，尤其是啊系化度众生呢一方面，所以别名咧叫做饶益行，就系以呢个广大心嚟到饶益众生，不择冤亲，系圆如贵贱，有得无得。但系平菩萨咧都系平等如化度之，咁啊叫做饶益行。佢话自觉实觉他，则无为佢，无亲恨行。嗱，咁啊自觉觉他，自觉就系觉于事，咁啊亦都觉于理啊。嗱，咁啊觉于事咧，就系知因知果。菩萨之不作事，系得乐报啊，同埋作恶系一定受苦报。结完十界因果，菩萨都能够明白晓了啊，丝毫不爽，知道诸法嘅种相、别相啊，名为叫做道种智而觉于事。嗱，咁啊，觉理咧就系诸法无边，众生亦复无边啊，一切法亦复无边。但系一切法唯心之故，所以众生系不出我心啊。诸法以法亦是唯心，所谓一切平等，咁啊属于实智而觉于理。咁啊以个全实意思啊，觉于事亦都觉于理，咁啊名为嘅自觉。嗱，咁啊觉他就系将自己所觉嘅事理啊，咁啊教化众生，咁啊亦都令一切众生觉于事故。能够知因识果，从此知恶就莫作啊，众善奉行。若要话觉于理故，咁啊知得诸法平等啊，由是不起我法二执，咁就名为叫做觉他。咁啊得无就为佢啊，嗱觉是故就唔会违背于呢个俗世理啊。若是话觉于理性之故，就唔会违背呢个真世理，咁啊不为真俗二世啊，心无热恼，得晒清凉，所以别名咧为叫做无亲恨行。我话种类出生，穷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名无尽啊！嗱，咁啊种类出生。种类就是有世间的种类和世间的种类，世间的种类属于这个六道的凡类，出世间的种类就属于四正的种类。现在说出生者所谓随众生，应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之法，即是业十界身而现之，名为佢哋现身系无尽，佢穷未来际，咁啊属于行道嘅时节咧系无尽啊。所谓种类出生，咁啊非是一生一劫，乃系穷未来际而行。佢三世就平等啦，咁啊既然尽未来际行道，咁啊于其中间啊，咁啊会唔会疲倦咧？所以菩萨以呢个实事故啊，咁啊了三世，咁啊一切法系平等，所以就无有疲倦。个十方就通达，此就明行道之处系无尽，就系了达未尘国土啊。而他就不择途边，于十方界一时现身，遍于法界利益有情，就叫做十方通达啦。咁啊，结明咧，认为叫做无尽行，所谓现身无尽，通达法门无尽，化众生无尽，经过嘅时节无尽啊，功法无尽，遍十方界都无尽，所以结明叫做无尽行。咁啊，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名为离痴念行。咁一切合同上就係有诸佛，下就係有众生，咁六根所对嘅就係国土， 咁啊自己修行嘅即系法门，咁啊十善嘅因果啊无穷无尽，咁啊通明慧叫做一切啊，嗱咁啊合同啦，咁啊一切嘅事相虽则啊系无边之多，但系不出一心啊，所谓知法系与我同体，众生系与我同心啊，法门系与我同性啊，国土是与我同真，所谓积俗如真，就名为叫做一切合同。所谓种种法门，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属于是方便法门，咁啊接引众生呢方面啦，呢个一切众生化迷成悟，就化强就为有啊，化凡就成圣，化魔就成佛。咁啊，屬於種種法門啊，善巧方便咧，而化度眾生。咁啊，第二咧，就屬於呢個真實法門，就係依法而修行啊，係能滅一切煩惱。嗱，咁啊，此個法門於四諦之中啊，就屬於道諦啦。所謂種種者咧，就説明啊，呢個法門係無量。咁《波夜经》里边讲，咁啊菩萨三昧啊，如大地嘅微尘；《花莲经》话一切法门系无尽海，都系说明咧系法门无量。咁啊得无差误啊，法门虽然多，但啊菩萨能够一通达无碍，知得法门嘅名，知得法门嘅道理啊。知得法门怎样下手，之中如何转变，从何生起，自何处止，有何作用，咁啊一一都知其名相体用。咁啊，但系法门虽然系多啊，但系不离一个清净心。咁啊，现在以呢个法门之相，以共法门之体啊，一一不皆知。所謂切法門之底源，定法門之邊際啊，咁啊一切法門即皆通達，故話得無差誤。咁啊菩薩唔單話通達法門無差誤啊，咁啊亦都通達眾生嘅機緣係無差誤。嗱咁知法門就叫做知法啦，咁啊知眾生嘅真正屬於知機。咁啊，菩萨能够知法知机啊，先至可以行呢个菩萨道。若是话知法不知机，或者系知机系不知法啊，都唔系真正行菩萨道。好似一个医者，但系知药而不知病啊，或者知病啊而不知药，都不明叫做名医。咁啊，唯有菩萨。既知法，咁啊亦知机啊，所以名为叫做得无差误。咁啊，既然一切都无差误啦，所以说明啦，叫做离痴乱行啦。离痴就系智慧，咁啊离乱咧就系九灵缘大定啦。咁啊，以此嘅慈悲智慧啊，能够通达一切法门，得。无差误，所以叫做离痴乱行。佢话执于从中，就显现行义啊，一一以上就各各现行，名为叫做善现行。嗱，咁啊执于从中，咁啊一切之法唯一清净妙心啊，系与佛无二，咁啊叫做从中啦。咁啊现就话于呢个从之中啊。就显现尘义，就是于从中的法身，咁啊显现无边的应化身啊。而上文所讲为一为无量啊，以共小中现啊，都是从中显现尘义的道理。嗱，咁又则于从中咧，就属于如来真身，是本无二啊。嗱，咁啊应现尘义啊，就属于应物随缘。满世间啊，亦即是无不从此化界流。嗱，咁啊，原则菩萨啊，于呢个从中显现群义啊， 究竟是为何事呢？目的就是利益众生，各位一一二相就是各个现堂。那咁啊，既然菩萨呢要现身度众生啦，那咁啊，所以始终嘅一一二相各个现堂呢就有两种嘅解释。第一种啊，呢、这个见字啊，就是、照翻咁读，一一二相各个现堂读翻个见字。那例如菩萨度众生之时，咁啊，若是为人听法，咁啊，见到菩萨就系人啦。嗱，咁啊，若是为异性修行人，佢见到菩萨咧，系个异性行者。咁啊，等于话所有嘅听众啊，就怕自己咧，咁啊，见到菩萨说法之时，都系同佢自己呢个同类身一样啊。咁就叫做一一二相嘅众生中，咁啊，各个所见咧。都是同他自己的本类一样，那么菩萨才就可以为他说法而令他得到利益。那么第二呢，这个见字就读这个愿字，就因为此行名为叫做善愿行，所以于这个一二相之中所现的无量身，一一身都是等身法界平等平等啊，名为叫做愿同，此就系属于无不还归此法界啊。所谓即是嘅即理，即权即实，所以结明咧叫做善愿行。所谓自理无碍，于呢个一真法界之中，咁啊愿不思议事，于呢个无量无边事相之中啊。咁啊，現一個清淨理，全不廢力，咁啊叫做善現行。各位如是乃是十方虛空滿足微塵，各位一一塵中就現十方界啊，現塵現界就不相留外，名無著行。嗱，個如是乃是十方虛空滿足微塵，嗱咁啊如是咧就係成相啊。所謂事理圓融，咁啊起下咧就屬於事事無礙啊，咁乃至就係推廣至十方虛空，既是滿足微塵啦，所以一一塵中就現十方界啊，此就説塵係不礙於塵，所謂一塵係如是現啊，咁啊一一塵亦都如是現。咁啊，一塵現十方界啊，同埋一一塵亦係現十方界，此就係界不外此界，係不外彼界，咁啊屬於咧係界不外界。咁啊，現塵就現界啊，係不相留外，嗱就係此塵之界，實唔會妨礙彼塵之界啊。所謂界不外界。咁一塵係周遍啊，咁一一塵亦復周遍，咁啊屬於塵就不外於塵，咁啊屬於十圓門中，屬於廣下自在啊，係無外門，咁啊亦是大小不同啦，係相容門啊，所以結靈就無著行，咁啊菩薩咧了塵為心，所以塵不外塵啊。了達界又是為心故，所以達就不外於界啊。若塵就若界，彼此無礙啊，無所自着，咁啊叫做無著行。佢話種種意思，行事第一波羅蜜多，名叫做尊重行。嗱，咁啊種種意思，即係上文嘅。自理无碍，或者咧系自事无碍。咁话行事第一就波罗蜜多，呢就系波耶为诸佛之母啊。波耶系为一切佛之师，咁啊一切诸佛皆所品成，就系、是、波耶。所以波耶咧名为叫做第一波罗蜜多啊，十方诸佛。若无波耶，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十 聲菩薩啊，若無波野啊，呢菩薩道亦都不能成啊。所以菩薩雖然修其他嘅波羅蜜多，咁啊若無波野，以名為叫做道，就不名叫做波羅蜜。咁啊一定要有波野觀啊，方名叫做波羅蜜多。咁啊此個波野，由如果道之啊。咁啊，人之行歸數呢個究竟處，所以波野經中咪須菩提問佛啊，就話世尊，常説波野波羅蜜，咁啊，雲何名為啊？叫做波野波羅蜜咧？咁啊，佛告須菩提，以第一義度一切法告彼岸啊，名叫做波野波羅蜜啦。嗱，咁啊，此個波野波羅蜜。咁啊，即是我哋众生每一个人啊，呢个自性嘅心光。若是我哋修行能够了达一切法，唯心自性啊，不而不着，就系属于呢个波野嘅智慧。所以能度一切法系道彼岸，因为波罗蜜系印度话，咁啊中国话就叫做道彼岸。嗱，咁啊，此道彼岸咧，就唔係話離此岸，然後先至有彼岸，就係了達一一行，都係清身法界啊！一一行都係具佛功德，一一行係具一切行啊！一行都係清淨法界，所以名為叫做波羅蜜，係道彼岸。咁啊，如果話生死，是为此岸，咁啊涅槃就为彼岸啦，咁啊烦恼就为中流，咁啊波野就为周河，咁啊于是就以波野故嚟生死嘅此岸，做烦恼嘅中流，然后先至至呢个涅槃嘅彼岸，咁啊于是讲法咧都系属于呢个方便之谈，因为你执定。有生死此岸可离，则定有烦恼中流可断啊，则定有彼岸嘅涅槃可得。咁啊，其实呢，一切法为心故，所以无烦恼，亦无生死啊，亦都冇呢个涅槃寂静。所谓一切法本是如如不动，即此岸就系彼岸。亦都说明以呢个波野智慧故啊，咁啊了达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维摩经》里边讲，我话一切众生都系菩提相啊，咁啊诸佛之一切众生本来直列系菩提相啊，所以不假更列，咁啊即是《法华经》所谓诸法实相啊。咁啊，亦即是此经所谓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咁啊，亦即是《金刚经》所谓如来说一切法都皆是佛法。咁啊，由于众生迷故，所以妄见心外有法啊。其实一切法本是虚幻，如同空花。所以上文。曾经讲啊，嗰个辩问就如幻艺，三界都若空花，凡有能见所见，都系虚妄。咁啊，即使我哋有机会修行用功啊，能够见到佛啊，咁啊，所见之佛啊，亦系如同空花水月，亦系彻底虚妄。因为之法乃系唯心之法啊，本是清净直列。所以《法华经》里边讲，佢话诸法从本来，即常住寂灭相啊。佢佛只行道已，来世得作佛。咁啊，能达此理者，名为叫做波野波罗蜜。咁啊，现在经文话种种嘅现前，都含住第一波野波罗蜜多，就系话上来所修一切嘅行门。都是属于第一波罗蜜多，以波野之故，先至了达一切的行门， 一切的法门都是为心自性啊，平等真如，所以自性啊就是专上行，因为多嘢是诸佛之母啊，系无比的无求，可尊的可颂，零多嘢无法成无上菩提。咁啊，即使出世嘅小乘阿罗汉果啊，若无多嘢，都尚不能成呢个偏执涅槃啊！何况成佛啊，点可以话离开多嘢呢？所以一切之行就如同珍宝啊！嗱，咁啊，多嘢一法，咁啊，如同大宝王，咁啊，珍宝虽多，用之有尽啊！但是宝王只是一粒一就可以出生无尽，所以多嘢是最尊最贵啊，能够领导啊全国五道，一一到达彼岸，咁啊说明多嘢咧系为诸佛之母啊，系为一切法嘅根本，是最尊最贵，所以叫做尊重行。所谓如是的愿用，能成十方诸佛鬼吉啊，名叫做善法行。嗱，咁啊，如是愿用就系一句一切叫做愿啊。嗱，彼此无碍就叫做愿，只就系按第六自理愿用，以及第七咧自是愿用。咁佢哋如是的愿用，佢能成十方。是诸佛鬼吉，那咁样如是的妙行，咁啊唯一咧系利益众生啊，都更无别处。咁啊十方诸佛，咁啊因中系如是行啊，咁啊菩萨咧亦都系如是行，所以叫做善法行啊，就系此法系最巧妙、最奇特啊。是最正方便，咁啊佢就善法行。各位一一皆是清净无漏，如一真无为，正本如故，名真实行啊！嗱，咁啊一一皆是清净无漏，嗱一如一两字，就系通指十行中前个九行啊！嗱，又一一者咧，就系话菩萨。举足下足啊，乃至扬眉顺目，咁啊一一都系清净无漏。嗱，咁啊清净咧，就菩萨以十二照理，咁啊了诸法平等啊，无住无着，入涅槃而不住啊，入生死而不染，好似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入清水而不沾一样。名为叫做清净，由于清净故，就而不住着，由不住着故，所以再生死而不住生死啊，入涅槃而不住涅槃，咁就名为叫做清净。咁啊，由于不住生死，亦都不住于涅槃啊，所以名为叫做清净无漏法。他说一真的无为，一真就本来就无二真，是唯一真如，因为唯一真故，所以得到无漏啊。那么无为呢，就是不假造作，为什么？因正本如故啊，就说真如非是天生地长，只是真如本体啊，那是本来如是啊，是现现成成，无所谓真假，所以一真之法是本是无为啊，是如此，所以结明呢，叫做真实行啊，就凡有所行，都皆契实相啊，一一行呢，都是同于佛行，咁就叫做真实行。嗱，不止个十行，多部分属于利他。咁啊，始终咧就属于呢个缘实行啊。嗱，咁啊，缘教初住，缘啊破无明，正法身啊就系齐呢个别教嘅初地。咁啊，缘教嘅十二位， 就已經提呢個別教嘅十地位。咁啊，原教嘅初行就係提呢個別教嘅等樂位。咁啊，義行咧就係提別教嘅妙國究竟成佛。所以十行之中，由第三行以去啊，咁啊，別教嘅行者咧都不知其名字。咁啊，説明呢個圓融大教嘅不思議法啦。嗱，指嘅十行有十番智典啦，所謂每一行咁啊，上進啦，都斷一份無，係正一份嘅三德地藏。嗱，咁啊，始終咧有問題。嗱，咁啊，三德地藏係屬於心法啦，本是係無形相。咁啊，點可以啊？有呢個一份一份可言呢？咁啊，答案就話眾生迷惑，所以於呢個修行為中就有淺深嘅不同，所以就有種種嘅位置啊。嗱，而同呢個盲人，佢根本就唔知呢個廣大虛空。嗱，但係由於佢服藥啊，醫治呢對眼之故，咁就服一次藥。呢、这個眼膜就去一層啊，咁啊薄啲啦，所以就見到隱隱約約啦，呢、这個一像個虛空。嗱，咁啊，如是啊，咁啊，經常服藥，咁啊，呢個眼膜咧，每服一次藥啊，咁啊都薄咗啲，咁啊佢所見呢個虛空景緻咧，就漸體就漸遠啦。嗱，咁啊，乃至到服藥啊，到究竟前。所有嘅眼膜都去盡啦，咁啊回復咧，佢呢一對嘅清澈眼冇咗呢個下障啊。當然佢呢個眼啊發揮作用之時，就同我哋一樣啊，咁就可以見到呢個廣大嘅虛空。嗱，今日嘅佛法就係圓妙藥啊，嗱佛就係大醫王，若是我哋如法修行。好似有病的人咁咪醫方服藥。咁我哋既然係如法修行啦，咁咪修一份戒定位啊，咁就去一份貪嗔痴，咁就好自然咧顯一份嘅理智啊。咁咪若是話究竟修戒定位啊，咁咪究竟就去貪嗔痴，咁咪究竟咧就顯顯理智。圓正三德地藏，咁啊上嘅一大段啦，屬於呢個十行嘅境界。咁啊從十上、十住，咁啊講到十行啦。咁啊向下咧就係講呢個十回向嘅功德，嗰個阿難，嗰個自善男子，滿足神通，正法自理，順智精進。就遠之流外，遠之流患，當度眾生，甚於除苦相，回無為心，向涅槃路，明即係救苦一切眾生，離眾生相，回向。佢壞其就可壞，遠離之離，明不壞回向。本覺暫然，覺其佛覺，明等一切佛回向。精真的法名地如佛地明一切处回向那个世界如来就互相摄入得无挂碍名无尽功德状回向那依同佛地地中各国增清净因是依因发挥取灭频道明随顺平等自身回向是真根既成十方众生皆我本性正念成就不得众生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就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就为即以嚟，就义无所住，名真如相回向，佢得真可言，十方无碍啊，名无所解脱回向，佢性德明，法界两灭，名法界无量回向，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就是分正转于毫的第三科名为的十向十回向那么前科十住就是与佛同住那么十行 就是與佛同行啊。咁啊，始終嘅十回向就是與佛一同回向。嗱，咁啊，未進入經文之前，我哋首先啊要明白乜嘢叫做回向啦。嗱，咁啊，回向就有三種。第一呢叫做回事向他，就話菩薩所修一切嘅功德，咁啊即刻係回向眾生啦，咁啊令一切眾生係離苦得樂，咁啊依菩薩嘅四輪誓願之中咧，呢個回事向他離呢眾生啊，就屬於第一願，叫做眾生無邊第二步嘅初願，咁啊第二。就是回事向你啊，咁啊菩萨所修一切嘅行就属于事相，咁啊凡系事相啊，都系有生灭、有成坏啊，系有始终。咁啊所修嘅事相，无论你如何个广大，系终有穷尽。例如仰箭射虚空，所谓势力若尽啊。咁嗰啲箭咧係仍然墮翻落嚟，但係現在菩薩常隨佛學啦，所以修一切行，一一行都回事向你。咁啊，點樣叫做回事向啊？而向於呢個理性咧，就係能夠了知法為心啊。所謂都一一行王，而不自着，能係不生滅理。咁啊叫做回事就向你啊，嗱咁啊因为契无生理，咁啊心不分别，咁啊当然系冇烦恼啦。嗱咁啊冇烦恼咧，就系应于四轮誓愿之中啊，咁啊属于咧系断烦恼。咁啊亦都咧，咁啊应于第三啊一切法门。都誓愿学，因为不生灭理是为一切法门的根本，你若得根本就便得知灭，那就属于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第三愿。那么第三就是回因的向果，那么菩萨修行他就不求人天福报经文言过乃至虔诚诸位菩萨，他揾对象性咧，系发菩提心啊，咁欲想求无上菩提，咁啊于是发心咧，就系应于佛道无上誓愿成第四大愿。啊，咁菩萨如是回向啊，所谓回事向他，回事向你，回因向果。嗱，咁啊修止嘅三回向啊。能够应菩萨啦，所谓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呢个四种嘅大愿，咁啊菩萨如是回向咧，就名为叫做不颠倒回向。咁啊菩萨若是啊唔系咁回向咧，就名为叫做颠倒啊，就系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都皆名魔业。嗱，此个明十回向科又分为两科，现在初科咧系正明十向，就系正正式式咧发挥显明啊有关十回向个理啊。我话阿难，自善男子就满足神通。嗱，自善男子咧就系从十行啊再进一步修十回向，自善男子佢满足神通啊，嗱神。就明天坤啊，空就明慧，叫做慧正啊。真就系不可思议，嗱咁啊，空咧就系无相就无碍。咁啊，现在佛阿难自是男子满足神通，就系说明菩萨啊呢个神通啊，能够一为无量啊，无量为一，能够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又能依一无边，系现宝王刹啊！破微尘虑，转大法律，能够分一念为无量劫啊！缩无量劫为一刹罗，又能现身遍一切世界，遍入一切众生无孔，遍入一切微尘， 咁啊，三千大千世界能够一手举起，咁啊一口气啊能够吹熄结果，咁啊一口气啊能够吸尽结果，呢个肚皮啊唔会坏烂啊，都系属于菩萨嘅神通境界。嗱，所谓满足者咧，就系指呢个第七行啊，所谓尘中嘅现界，界中嘅现尘。咁啊，七行菩萨即尚且如是，何况第八行、第九行、第十行嘅菩萨咧，亦都系如是。一正如佛智语啊，咁啊，菩萨现如是嘅神通，咁啊，非为别事啊，为嘅就系闻法利生，所以现出上嘅种种神通，因为有此神通之故啊，先至能够成就系一切佛事。咁啊，纯思嘅精真，只就明菩萨所用嘅神通，系从呢个清净妙心之所来出啊。所用嘅神通系纯一利生啊，唔当系冇损害众生，而且令啊众生咧系离诸生死嘅部位，此就系自上咧清净两个字。佢话如诸就流患啊，咁啊生死就系凡夫嘅流患，咁啊涅槃就属于呢个二乘人嘅流患啊。嗱，咁啊众生就贪生死，所以为生死所迫，咁啊属于流患啦。嗱，咁啊二乘贪涅槃，亦为涅槃所迫啊，咁啊亦系属于流患咯。嗱，咁啊现今菩萨入生死，不为生死流恋啊，入涅槃而不为涅槃流患，另外佢就远诸流患，此就是结相咧。是无漏意志，咁啊上就系结呢个十行之文啊，咁啊下咧就系证明呢个十种个回向。佢话当度众生，嗱众生就系菩萨啦嘅本分事，就说明菩萨度众生就系佢自己本分事，系佢应该要做嘅事，因为菩萨最初。第一个心愿就是要度众生啊！咁啊，菩萨第一个心愿就是度众生啊，而度众生亦都是菩萨的本分事啦。所以一切众生咧，菩萨都要发心个度佢啊，系应当要度噶。所以明白叫做当度众生。